主打歌。 北京时间21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晚上9点，上海，我和亲爱的他在外滩留下最美的合影，我会一直记着这个时刻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晚上9点，上海。我和亲爱的他在外滩留下最美的合影，我会一直记着这个时刻，在今后的每一个9点钟。 最新最好听， 正在更新数据，请稍后。 9 8 2，分析成功已为您打开 FM98.2。 闪烁时候沉默，等你的抚摸，醒着做梦，听人潮翻涌，像凝固的一条被孤囚，在独自拥抱的冷冬，黯淡过眼眸，转身回首，又随你漂流，残留着脉搏的温柔。如果所有的光芒都失去颜色，就擦亮我黑夜里不灭的

这一秒我决心就因你经过了你，这些话也许有点俗气，但我相信这是一见钟情。好奇你的名字你的过去，想用美丽形容你的忧郁，哦也许是不过是你的面具，犹豫却又无法停止靠近你的嘴唇，你的气味和你的呼吸，喉咙给我一点酒精，我是 Be My Lady Maybe 太多画面在脑中闪出，疯狂的想法一直是你是你，把你为你穿的 Keep Me Cool， 你走进我的心，尽管只是站在这原地舞台，没微笑上升起而我只为只为你，想牵着你穿过水泥森林，穿过众人目光不会穿过闲言碎语，为你不管是否迷失自己，只要是你好的坏的都可以。 The Music City 是我们的背景， Feeling Body Everything's like a dream Like a dream Like a dream。

都忘了要等待，那种孩子理念在现实里面最多撑不过一年，再有些时间到